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宁肯的获奖散文集《北京成语年》中的两篇，一次未谋面的造访和屋顶上的梦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《紫钗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一次未谋面的造访。这篇文章追忆的是作者对笔名为北岛的诗人赵振开的敬重与感激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大约是1981年或稍晚些时候，我曾拜访过一次北岛，虽然未能谋面，却烙印在记忆中。回忆那次拜访，想起许多旧事。一晃20年了，一直想就此写点什么，又觉没能谋面总是十分缺憾。说什么呢？但每每看到有关北岛诗歌的帖子，又总是心有所动，往事如烟。至今我对北岛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，20年没变。或者说时至今日，我仍没走出也不想走北岛的影子。我愿意始终被我们这位时代的伟大诗人所笼罩。我最终没成为一个诗人，但北岛始终在我浅陋的文字生涯中存在。我这样说是因为总觉得北岛至于我的意义与别人有所不同，这主要是我与北岛这个名字相遇时基本处在一种话语蒙昧的状态，是北岛一下使我走出了一个旧时代。想想1980年以前的中国语境，说北岛的语言如剑破长空，当不为过分。我是1979年2月进入大学的，那年我20岁，之前基本处于后文革时期的文化野生状态，没受过系统纯正的人文教育，虽然因野生有一种原始的自由感，但整个意识形态、日常话语还是旧时代的。仅凭幸运和一点小聪明，在特定时代由一个街头混混脱颖而出，进入了大学。毫无文化根底，但又凭骨子里的野生嗅觉与北岛的诗歌相遇，一拍即合，如同从不知肉味的狗突然寻到了陌生的骨头，那种根性的兴奋无以复加。尽管读不懂北岛，但闻懂了，从此再也不能忍受旧有的草食，整个思维与语言系统仿佛一夜之间蜕变，野性非但没改，反而插上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翅膀，激进而贫乏地飞翔起来。这个时刻具体发生在1980年星星美展上，我读到了北岛的《星星永远是星星吗》，天空漂浮着死者影子，江河的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，像高高举起的锁链，像刚刚死去的婴儿，它还在我手中抽搐。这种语言让我惊骇震撼，我知道他们同样也是我骨子里的语言，可我从来没见过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北岛、江河在80年前后是一种十分孤独的崛起，只引起了部分青年的共鸣。当我把北岛、江河的诗带回来，我周围的许多同学对北岛、江河竟嗤之以鼻。之前班里写诗的人很多，我也写， 但还是过去的语言系统。但触到北岛之后，我的诗风大变，变得异常冷峻而富于色彩和想象力，让我周围人震惊。正是通过我的变化，北岛一批诗人开始在我所在的走读大学渐渐盛行起来，今天被广为阅读，北岛在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。可能正是我对北岛的倡导，使我结识了本校一位今天杂志外围的人，他与今天有些接触，并知道北岛的住址。我渴望一见北岛，我心目中的诗歌英雄。在经过多次酝酿与迟疑，我们终于决定去造访北岛。北岛那时住在前门东打磨厂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，我记得那是晚上七八点钟，我们一共四五个人骑着自行车到了东打磨厂，找到北岛住的院子。虽然我们那时都住在很深的院子，但那次感到北岛住的院子似乎更深，院套院，走了好几重院子，不时向街坊打听一下赵振开住在哪里。按最后一次打听的街坊所指，就在眼前了，正对着我们的两间房，亮着灯，里面有人说话，无疑在家呢。我们敲开了北岛的房门，里面烟气腾腾，一屋子人。出来一个人问我们找谁，引我们去的人报出了自己的名字，介绍了我们，说是来拜访北岛的。显然对方知道带我们来的人是谁，但北岛不在，并告知引我们来的人说是去少飞那里去了。少飞是北岛的妻子，那时似乎还是北岛的女朋友，这样一说是告诉我们北岛确实不在。带我们来的人知道少飞是谁，北岛不在，我们不便进门，只好又失望又轻松地离开。这是我唯一一次对北岛拜访，此后还有一些机会我都放弃了。我觉得我拜访过他，表达了我对他的崇敬，这就够了，我不一定非要结识我心目中的英雄。二十年来，我认识了许多北岛的朋友，但始终没见过北岛。英雄是一股气，只要这股气长存于心中，我认为是同样的，而且也许可能不无好处。不管后来周围有些人怎样议论北岛，说到一些情况，但北岛在我心目中始终是当年的北岛，不变的北岛。我今天说出来，了了一桩心愿，但仍不轻松，因为我觉得路依然漫长，而许多人，包括我，已不再年轻。我想我应该谢谢一个如此执着的人，一个许多年前的情节仍在延续，让我在这纷嚣的当下感到并不孤立，一切都不会终结。 再请听屋顶上的梦。如果从空中看，1957年的北京就是一大片四合院，一大片房顶，屋顶一般是猫和鸽子的世界，偶尔会有小孩爬上来，探头探脑，与猫鸽子互不相扰。现在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个人独自坐在一大片房顶上，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有做完，总想回到儿时的屋顶，那时的一片青瓦的北京。我记得刚开始上房时，我还太小，10岁左右样子，一般总是被小伙伴们拖着屁股上，或者踩着大点孩子的肩膀上。不是哪儿都能上，一般是院与院的分隔墙，连接墙，这种墙都比较矮，墙那边就是另一个院，一般都是从后院上。我们院说是后院，其实不过是个露天夹道，夹道另一边是别人家的院子，院子的大门已在另一条陌生的街上了。别小看这种夹道，北京胡同所有院与院连接全靠它，叫某某夹道的胡同也特别多。夹道一般不是正式胡同，宽了才叫胡同，一般这地界都很幽静，小时不知为何有这种地方，只觉得神秘静悄悄，而哪个孩子天性不喜欢幽暗神秘呢？在这玩的东西可多了，捉迷藏、弹球、拍三角、种花、养草鱼、掐蛐蛐，还有就是实在没事了上房。前院也能上房，但大人见了会骂，只有到了后院，夹道才是我们的天下。我们后院上房的地方有两个，一个夹道一出口的右面的连接墙，一个是两处山墙连接的突出的出水口。 雨水从两房之间顺这儿流下，这儿跳起来扒着出水口的瓦，可引体向上，脚翻上一蹬就到了上面。一般大点的孩子才在这儿上房，我是小学快毕业了才像吊死鬼似的挂上去。我在这儿出过事儿，一次吊上去正艰难地引体向上，结果出水口突然垮了，把我连人带砖瓦一起掉下来，右手砸破一个大口子，鲜血迸流。可我连医院也没上，上了点红药水几天就好了。那儿以后那个出水口彻底废了。房上是一个陌生世界，别人看不到你，你看得到别人，除非下面有人知道你上房了。但即使如此，这人也在你居高临下的监控之下，你会随时隐蔽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高处是一种梦想的权利，也是一种实际的权利。换句话说，你到了房上，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超越别人、观察别人的权利。你不仅看见自己院中熟悉的人，还看到了别的院陌生的人。此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放眼望去，屋顶世界完全是一个新世界，不再有胡同，不再有院门，不再有道路，世界是平的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房上虽没有道路，但你却可以走得很远，甚至感觉可以在屋顶上走遍北京。当然，这也只是想想，我从来也不会走出太远，一般最远也不过是穿过四五个院子，在一个叫小西南园的胡同拐角处抱着一颗电线杆子下来，电线杆下半截有水泥方柱，我出溜到水泥方柱处站稳了跳，就算完成了房顶旅行。小西南园是条很窄很短的胡同，北口对着周家大院口，中间横过的前清厂胡同，胡同东头连着琉璃厂，对，就是那条著名的文化街，鲁迅经常走的街，我上小学的街。我从电线杆子下来，一溜烟跑回自己的院子，再次上到房上，大口喘息，无比兴奋。有时是我一个人，有时是我们一大群孩子，一群孩子通常走得更远，像一次房上的长征。这很危险，因为人多动静大，难免被下面哪个院子里的大人发现，那会被骂死，甚至打架上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更吸引我们一次这么干。孩子世界之所以和成年人世界不同，就在于天生的超现实性。房顶世界刚好满足了这点。房顶通常是压抑的，因此带来了超越性，因为遮挡，因此带来了想象。它鼓励了孩子一种东西，世界除了是你看到的样子，还有另外的样子，可以做你不能做的，做了是那么的有趣。此外，屋顶上的世界对于喜欢孤独的孩子还有特别的意义，这点我同样体验很深。屋顶上那种明亮又隐蔽的空间，让像我这样平时家里没大人的孩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和与安慰。我与上面哥哥姐姐隔得太远，几乎是意外出来的，或者像是投胎。我刚懂事儿，上面就全是成人世界。我非常孤独，别的孩子都有相邻的兄弟姐妹，我没有，别人都有家，我觉得好像没有，因此我经常就一个人跑到房顶上看太阳。在屋顶上一切都是平的，没什么高处，我谁也看不见，我一个人独自享受着世界的寂静。多少年后，具体的说40年后，我读到意大利小说大师卡尔维诺的《树上的男爵》，不禁感叹人类看上去多么不同，也有共同的东西。树上的男爵写了一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树上不愿下来，这不正是我小时候的心境吗？卡尔维诺写出了儿时我内心深处的东西。 好了，宁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北京成语年》中的两篇，一次未谋面的造访和屋顶上的梦，我们欣赏完了。这两篇文章都写到了北京城对作者精神上的深刻影响，文字朴素，感受却很容易引起共鸣。北岛的一些事迹至今仍在传颂，但是从屋顶上看北京的机会已经很少了。今天我们从屋顶角度看到的北京，基本都是在影视作品中呈现的老北京。在今天这样高楼林立并且形状怪异的屋顶看北京，大约是只有无人机才能完成的任务。伴随呜呜世界而来的思绪也已经随风而逝了吧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《紫钗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